轉個彎就已經就要收工㗎啦。咁啊，揾得阿周 Sir 上嚟咧，今晚都係講啲我諗同年青啊，同啲即係呢代下一代有關嘅議題啦，咁樣。咁啊，周 Sir 不如講世代交替啊，咁樣。咦，我好喎、啊，似乎即係我哋成日都講話，一代不如一代咁。但係最近咧，即係無論好響好多唔同嘅層面啊，或者範疇咧，都似乎可以見得到咧，有啲我哋縱使可以叫做新舊交替啦，或者世代交替啦，或者係啲傳承啦。大家即係呢個禮拜最大件事唔使講，就係即係美國總統，即係新總統拜登就任啦，咁又係一個交替啦。亦都係真係世代交替喎，咁但係咁遠嘅嘢咧，講唔曬啊，同埋唔夠時間講。喂，近近地啊，突然間琴日有單新聞，咦？呢、這個大台咧 ，TVB 啊，突然間好似高層呢、這個今次又唔係叫地震，今次啊叫有啲新嘅花款咧，即係刺激下大家嘅眼球，甚至乎嚟緊個眼球咧，會唔會即係砰砰聲咧？好似人哋隔離 Viu TV 咁犀利咧？事關就揾咗兩個大家都應該好熟。呢兩個名字㗎啦，曾志偉同埋阿黃祖藍咧，入去今次唔係表演，唔係做節目，係度節目。 嗱咁好多聽眾咧，我見到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咧，好多意見去講啊，關於今日嘅課題。咁但係咧，我唔好意思啊，得翻十零廿分鐘咧，我梗係砰一聲咧，要講一啲你哋完全估我唔到我會咁講嘅嘢。因為咧，我成晚嘅立論點咧，其實係來自嗱，因為好多時包括阿胡世傑你都係啦，會好容易諗到一個概念叫一蟹不如一蟹，世代就充滿咗矛盾。嗱，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咧。1928年一本好經典嘅講世代問題嘅一本社會學著作咧，叫《世代的問題》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 咧，呢個作者叫萬海姆啊。咁其中有一樣嘢咧，嗱第一件事我哋要搞清楚個定義，世代咧，我哋點樣定啊？因為好多聽眾咧，第一個反應就點樣定一代嗱？而家好壓縮得好快嘅。我而家譬如教書啲學生咁樣，可能佢兩三年咧已經轉曬，我哋叫做轉咗一個代啦。 哇！我第一次聽兩呢個數值嘅咋，通常係講三或者五嘅嗱。最初就係十年，跟住五年，跟住三年。我第一次喺其他人口中話兩三年都已經一代， 兩三 年我唔係講緊啲智能電話喎， 係 唔好誤會喎、啊、大家。 唔係，但係好簡單嘅啫。嗱，如果我哋講緊乜嘢世代咧，所謂 generations 咧，其實講緊係一種共同體嘛。咁嗰種共同體就大家有共同經歷。嗱，即係譬如我哋一齊叫做叮當定哆啦 A 夢。嚇，伴虎定係技安，咁呢個已經係完全兩代人嗱，其實同一樣嘅事物，但係兩代人嘅 叫法 係啦，已經係兩代人嚟㗎啦。嗱，咁而家係壓縮得好快，因為成個社會轉得好快。而但係我哋好慘嘅地方就係咧，我哋成日一講世代交替呢個概念嘅時候咧，好多時就絕對講多咗好多喺矛盾，即係我哋好多時就會變成咗呢啲，即係尤其是當年女大陸開始講起嗰啲啊，四代香港人咁樣咧，我哋成日個腦裏邊就諗緊咧，唔同世代嘅人咧，其實有好多衝突同矛盾。嗱，呢個當然係事實， 係， 但係我哋更加少去提及到嗰個傳承嘅問題嘅。嗱，我絕對多謝大台，琴日無啦俾，原本我上嚟諗住講下 Mira Ira 就算噶啦，但係估唔到可以講到黃祖藍添。嗱，你諗下成件事幾有趣咧？嗱，由一個六啊幾七十歲嘅曾志偉同埋黃祖藍嗱，明顯係兩代人同時擺佢落去一個叫做好多年嘅一個傳統嘅電視台裏面。嗱，佢哋兩個好明顯係有唔同嘅視野嘅，我相信 咁咪好咯。 唔係就呢個就係講緊咧，其實如果我哋善用呢一種世代之間嘅不同嗱，我唔知道最後做出嚟效果係點，咁但係問題係嗱，我哋喺個社會上面咧，我哋好多時就擴大咗世代之間嘅唔同。喺最近呢幾個禮拜裏面咧，好多爭拗，冇人提及過一樣嘢㗎。其實唔可以話冇嘅，但係少啲。就大家猛咁喺度講，我都唔識姜圖係邊個，我都唔知邊個係扭扭粉係咩嚟啦。好多聽眾聽完，我以為我講緊麥當勞都唔定。但係好多真係㗎，你都唔知邊個叫柳應婷，叫我聽嗰啲 uncle 輩話，邊有人叫自己個名叫阿 J 㗎？咁即係佢就係咁樣㗎啦。OK， 咁然後跟住咧，佢哋而家同晚，我唔記得咗嗰晚係有咩節目嘅，但係同晚咧，我嘅掙扎就係我去睇，因為酒吧揾咗阿柳應婷去做嗰、那個live music， 係一個 busking 嚟嘅，由 busking 到嚇成、件事，其實對於好多。即係前輩，我冇記錯，好似係台慶咁上下㗎啦，我唔記得咗咩事啦已經。咁其實嗰晚係好多分眾嘅情況出現嘅，唔同人睇唔同嘅嘢，我啲 friend 可能睇緊波啊咁，大家唔同嘅嘢。嗱，但係個問題就係，當個社會我哋好多時就集中咗喺邊一點咧，就是、我自己都係咁樣。 我都要忏悔，因为我都唔觉意夹咗人哋啊。喺个网度第一句就边个姜涛啊，唔识佢咁。嗱，我哋第一个反应都系，扯你咁都唔识噶，有冇搞错？但系实际上面，实际上真系唔一定要识噶嘛。而佢哋真系两个唔同嘅世代嘅产生嘅一啲事物嚟嘅。嗱，咁我好快做咗个结论先。其实你想成个香港或者成个社会或者成个地球点解讲得夸张啲？我哋真系要有嗰个世代交替做得好嘅话咧，你系要最少要学识认识对方啊。 嗯。 嗱，如果冇呢个认识咧，我哋嗱好简单啫嘛。对于好多对好多观众嚟讲，佢净系识曾志伟，连王祖蓝都唔识嘅。咁你更加遑论有 Mira， 甚至乎 Era。嗱，我特別想提呢個 Era 出嚟咧。嗱 ，Mira 可能呢排都多咗人識， 嗯， 但係另外一對咧就是、公蟻肥瘦古靈精怪，仲有其中一個仲有啲唔係幾好嘅緋聞添。最近嗰、那個叫 Era， 佢哋呢個我覺得先至係好得意嘅情況，就係、是、簡單嚟講就造星嘅一啲叫做，我又唔想用奴底橙，但係叫做特別啲啦。總之，譬如有肥仔啦，有個好高嘅啦，193啦，咁總之唔同嘅人啦喺裏邊。我哋就好明顯就係絕對唔係傳統嗰啲所謂靚仔樣啊，甚至乎而家連韓星男團嗰種情況都唔係嘅。咁但係而家咧，佢哋整咗一個咁嘅團隊出嚟，叫 Era， 由個名字開始錯出嚟啊嘛。嗱、 嗯， 我哋今日冇時間講太多啦，但係我建議大家咧，我好建議大家去睇一條片，你自己去揾啦，喺 YouTube 裏邊就係、是、遊學修死啦。我講呢個已經冇人識噶啦，可能我哋啲聽眾 冇咁誇張嘅。 遊學修係近呢幾年其中一個， 佢都有幫我哋港台做嘢嘅。 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揾下佢啦。咁佢就。最近就搞咗个自己嘅 YouTube channel 啦，咁嗰啲又唔讲啦，费事帮佢即系做宣传咁啦，好似咁。但系问题系，其实佢喺另外一个喺 Era 嗰个叫做唔知乜鬼嘢会啦，总之系类似系嗰啲佢哋嘅 show 啦，就讲咗一段嘢，就讲紧 Era 嘅出现嘅，我觉得系有社会学嘅意味喺里边嘅，就正正就系咧反映咗嗱，因为我哋成日就谂紧。傳統嘅偶像嗱，我見好多，不論係嗱，我哋呢個字眼就得罪人㗎啦。不論係港女大媽，或者即係我哋而家講緊好多呢啲人咧，佢哋講緊傳統，我哋講偶像係要靚仔嘅。但係我真人真事冇花冇假，我試過舊年定前年咧，應該係舊年，我帶學生去一個活動裏邊，其實當時我都唔係好認識 Era 㗎。但係你冇想象過佢哋一出嚟嘅時候，全場啲學生係尖叫嘅。尤其是阿肥仔出嚟跳舞，嗱一個好肥嘅肥仔啊，我必須要講，佢出嚟跳舞非常之好身手，然後全場拍爛手掌。我嗰下我自己都覺得好感動。個問題就係、是，咁我嗰日就開始死啦，我開始有少少驚啦。呢、這個乜水嚟嘅？我真係會問自己喎、但我又唔敢問啊嘛，因為呢個問題就係我問隔離個學生，我就會俾人笑噶嘛。咁我咪走去翻去揾資料咯。嗱，呢、這個我覺得係其中一種態度去面對新舊交替。因為當世代嘅交替出現咗，有啲嘢我哋唔認識嘅時候咧，我個人意見啫。嗱，時間唔多，我冇辦法講個論述俾大家聽，但我俾個結論大家就係唔好驚，唔好慌，唔好發脾氣，唔好 judge。 同埋周 Sir， 即係你講呢樣嘢咧，就其實一言以蔽之啦。我覺得就係話咧，社會開始唔單止得單一嘅標準，亦都唔係一言堂。即係從你頭先話啊，我哋偶像唔係一定要靚仔靚女、長腳美腿或者係要咩小鮮肉，唔係一定嘅。呢、這個當然係可能係一啲智性嘅其中一啲要竅門，但係唔係早。或者係每一個單位都係用呢個取勝，甚至乎你話得罪人嘅話，哦，有啲人話啊，騎呢都掂，係咪？又記得即係廿年前嘅宮雪花，係咪？又或者再早兩年咪有幾個女仔出嚟唱唱歌，叫係咪 FX 乜嘢 Sugar 嗰、那個？你記唔記得 ？FX 啊， 係啦，佢咪話咩900蚊定1300蚊拍咗個 MTV 嘅，跟住就即係紅爆所有嘅平台啊嘛。其實你諗翻轉頭，我先唔好講佢哋歌藝，但係嗰件事嘅本質咧，就係唔係話要金雕玉砌，要用幾多十萬拍嗰個 MTV 出嚟先有人睇啊嘛？ 嗱，而家其實另外一個重點就係、是、其中 sell 嘅 selling point 已經唔同。嗱，我形容我同意胡世傑講，因為成個社會已經唔係單一價值。當我哋喺度批評而家嗰啲所謂唔知乜水嗰啲所謂新偶像咧，我哋聽唔明佢唱緊乜歌啦，中間無啦啦 rap 一段啦，又唔知一大堆做緊乜嘅時候咧， 仲有 human beatbox 喎、啊。對於好多即係可能前輩嘅朋友，佢完全唔知咩嚟嘅，都唔知佢唱乜，直接啲講、嗯啊。但係問題係，當你再去睇全球嘅變化，嗱、啊、呢、這個其中一個維度啦，我哋去睇打橫睇埋其他外國嘅明星係點。喂，你再簡單啲講，譬如 Billie Eilish 嗰啲，其實係好獨特嘅一個內容啊，或者表現出嚟，真係而家全世界都聽緊佢啲歌啊啦、 嗯。 即係我今日其中一個都諗緊磅磅嗰啲歌。 喂，但係咁啊，即係阿周 Sir， 你正話我哋提咗呢個咩曾志偉同埋黃祖藍最新嘅發展同動向啊。咁我試下將佢代入去今晚我哋呢個世代交替度咧。咁其實有咩結論或者有咩評語咧？即係除咗話啊，揾兩個藝員嚟做管理層之外，呢件事睇到啲咩咧？係睇到 Viu TV 佢砰砰聲啊，定還是覺得咦？大台都掂、哦，今次有計咯喎，咁咧， 我就再尷尬啲嘅，我覺得咧， 你係局中人咩？ 唔係，我覺得尷尬啲，我睇到佢哋覺得佢等佢哋尷尬。嗱，我唔講太多啦，我淨係講一個好簡單嘅大台節目，我冇睇嘅，但我成日聽到呢個名嘅，叫做後生仔。 嗯， 咩後生仔傾下偈啊嘛？ 我有睇、哦。 嗱，對唔住啊，我成日見到大台嗰啲 promo 咧，就成日叫佢哋嗱後生仔就會出嚟做乜啦？佢哋連名都冇嘅。嗱、 嗯， 當我哋喺度消費緊一班 generations 啦，所謂而佢哋連名都會俾人賦予嘅時候咧，嗱，當 有花名人哋，你真係睇下先得。 唔係睇 promo 冇出道啊， 係 即係佢哋就誒、港姐乜乜乜同埋後生仔一齊出嚟，我聽咁耐死啦。 OK OK， 嗱，佢唔係一個組合名喎、啊、，OK。你明唔明啊？ 即系你话同 Era 出嚟，你知系一个组合啊？ 冇错啦， 但系同后生仔唔系一个组合。 唔系咯，其实系一班人。嗱，咁呢个我自己觉得系大台。我觉得成件事点解 Viu TV 嗰边好似来势汹汹咧？其实因为你会发觉佢哋一个过程里边咧，每个人有佢独特嘅一啲性格。 即系姜涛都姜涛，阿姐就阿姐，保期都保期，系咪先？ 系啦。咁于是乎有啲嗱，起码噏得到个名先。嗱喺嗰个 generations 里边。嗱咁，但系呢個部位咧有個尷尬啦，就係、是、譬如大台，咁佢好似有個唔同嘅世代交替出現咗，加咗曾志偉再加黃祖藍，但系唔好意思啊，黃祖藍唔係嗰個 generation 嚟噶嘛。 喂，咁好啦，我推翻前一步先，咁人哋加咗後生仔傾緊呢個節目，你覺唔覺得係 OK 先？ 嗱、我冇乜點睇，冇乜發言權。 其實好簡單嘅啫，你唔需要睇聽品評嘅內容嘅，純粹人哋拎一班後生仔出嚟坐山度，好似喺晴天或者係喺快餐店度傾偈嗰個感覺嘅啫，其實個節目都係傾偈 talk show 嚟嘅。 我直率地講，就基本上咧，我冇乜點聽到有後生仔睇後生仔傾下偈咯。咁呢個我覺得係最痛苦嘅一樣嘢嚟嘅，成件事。咁你話睇大台係咪代表住孏或者乜嘢嗰啲？咁呢個可能係好多人唔同嘅觀點啦，甚至乎有唔同嘅，即係我哋亦都冇辦法去用一個電視台嘅角度就咁講曬所有嘢。 嗯。 但我哋再去，但係我哋將佢嘗試放大啲，就係咧，當個社會嗱好呢個位，大家可能有啲衝擊㗎。當有班朋友佢可能覺得佢唔認識而家我哋面前班後生仔呢個世代佢哋嘅思想啊，佢哋嗰個生活態度或者風格，甚至乎佢哋嘅行為，於是乎嗱，唔係講緊嗰啲政治問題啊，但係佢哋好多時好容易就會講咗句就話我要放棄班後生仔。嗱呢一個説話咧，我自己作為教育界嘅人咧，我覺得好擔心嘅，係因為其實我哋起碼都認識咗佢哋先，同埋睇下佢哋，聽下佢哋究竟有啲乜嘢聲音，咁然後中間亦都俾佢哋去學識你哋啊嘛。譬如你話佢哋歌藝唔夠好，或者佢各樣嘢唔夠即係精湛嘅咁，我唔好意思啊，我由老土地去諗，我當時即刻諗到就係當年嘅張國榮都俾人哋鏟到飛起嘅，我好記得呢啲古仔嘅。咁、 嗯、 甚至乎你講好多，譬如啊蔡楓華添啦，你講緊、嗯、即係其實好多人都會批評嘅。咁但係唔好意思啊，即係其實邊個未俾人批評過咧？咁你可以話而家個社會哇，突然間有一班人咁走出嚟。我只能夠講一句就是、如果我哋希望香港可以永續嘅時候，我都唔祈求今時今日我哋仲係即嗱冇任何貶義㗎，但我哋冇，我哋都唔期望淨係睇來睇都睇嗰班藝人㗎嘛。 我明啊，但如果講到呢度，你覺得新嗰啲接唔接到棒先？我先唔講，我先唔用一蟹不如一蟹呢六個字啦。但你覺得新嗰啲係咪會自然而然地接得到嘅先？ 我舉一個事例啊！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周潤發咧係紅嘅，但周潤發亦都又係被人批評得好緊要嘅， 票房毒藥 係啦，亦都冇乜人睇佢啲嘢嘅。呢、這個 英雄本色，甚至乎係冇角色嘅添。嗱，呢個我哋都講過下添。成個古箏我哋話俾你聽，你唔俾機會佢去造就佢咧，係冇機會。嗱，你望下劉德華啲演技啊，唔好講咁多啦。劉德華到而家都仲係嗰個樣噶嘛。你但係唔好講噶喎，係咪啊？呢件事，我哋由當年大台嗰個五虎將，到後來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咁你可能話佢都冇嗰陣時啲聲味。大佬浸咗幾十年啦。咁你浸咗幾十年都係得幾件得㗎咋。咁而家我無論係 ViuTV 好，港你哋港台都得㗎，或者係有線邊個地方都係，其實不論係娛樂圈定係成個香港社會，我哋其實係要有一種包容嘅，比起尤其是對待一啲啱啱即係萌芽當中嘅年輕人呢，我哋唔好成日有個 labeling 就係話，喂，第一件事佢哋一定係冇料到嘅，唔夠之前啲人嚟。我唔可以咁講嘅，因為大家專長嘅部分唔同。例如最簡單啦，而家好多年輕人或者好多年輕偶像先啦，我講嘅今日講娛樂化多啲啦。譬如佢哋而家玩嗰啲跳唱，咁呢個絕對唔係當年我哋即係你唔好叫話倫伯當年，唔係以前唔係倫伯，以前係譚詠麟。咁佢唔會係呢一味噶嘛。咁譬如你話 busking 或者其他嘅嘢，咁頭先我講 beatbox 咁。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出現嘅，但係問題就係源於我哋自己對於而家個社會識唔識。我自己覺得最好嘅就係咧，即係我哋呢叫上咗啲年紀啦，或者係年輕人都可以聽翻舊嘢噶，佢可以聽翻琴姐覺得好感動都得噶。點解唔可以互相認識？所以我哋一講世代交替，我覺得今晚時間咁有限咧，我只能夠講就係唔好落咗個 label， 唔好做 judgement 先、 啊， 先認識。 你講到呢度咧，我真係要問一問你一句，你我見得到阿周 Sir 咧，你就好有熱情咧去了解新世代、下一代佢哋嘅喜好啊，佢嘅特質啦。調翻轉頭啦，既然你成日接觸啲年青人、接觸學生，你覺唔覺得學生咧有任何有色眼鏡去睇你？即係我意思就話渺渺地咩事啊？呢、這個周 Sir 我扮曬識我哋啲嘢啊！你覺唔覺得你身邊嘅啲學生開始秒你，定係還是冇嘅？你可能同你融為一體嘅咧？你自己嘅感受係咩咧？ 我教書好簡單嘅啫，我要潮過佢，亦要 old school 過佢。即係我會喺堂上面聽佢都未聽嘅嘢，或者我聽 backping 添，你唔好理我。但係同一時間，我亦都可以吹翻轉頭，我可以介紹翻這個我成日講啊，講個靚似白都得嘅，我上堂，咁我咪贏曬你咯，因為我維度夠闊啊嘛。咁於是乎，佢可能喺我身上學到嘅嘢就唔係淨係即係舊嘅一套，或者係全新嘅一樣嘢啦。我哋可以融會貫通啦。 嗯，啊，咁啊，唔知啊，周 Sir 咧，即係一輪嘴講咗十幾分鐘咧，大家 get 唔 get 到係咪長知識啦？好，咁啊，即係今晚呢個世代交替咧，就到此差唔多係為止噶啦。咁啊，嚟緊咧星期日朝早十點鐘嘅廣東廣西咧，就會有文傑華啦、馬鼎盛啦，同埋啊，好耐冇出過場嘅黃少俊啊，讲一个字苦啊。咁至于咧就一阵间啊，十一点钟咧，咁啊又系我哋联播嘅时段啦。咁啊一二五普通话台咧都会联播呢个音乐说，当然系二台嘅主场。今晚咧，阿周 Sir 就叫我点呢首歌咧，我啲同事们都咦，你个嘉宾主持有啲嘢喎？喂，点解拣呢只歌？ 冇噶新人咯， 你介绍下边个？ 就系、是、啊，我系扭扭粉，我系柳应婷嘅 fans 啊，我唯有系我系拣咗回光物语啊，只歌系大家留意啲歌词，我觉得都几值得听。 好，咁啊，听歌结束今晚嘅广东广西。 昏暗中，街灯与柳影，灿烂里起舞。可归家那漫长路，幽暗中，凝望飞灰化作浮尘，结聚似荒岛。那地厚与这天高，仰首一笑不知道。被遗落在宽广的银河，面前繁星躲不清楚，却活 中坚持望见光彩。